澳門街咧第三節翻翻嚟啦。咁我就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啦，咁亦都係呢個澳門街感情信箱嘅節目主持人，係啦。咁我叫呢、這個顏聯俊。 哦，俊爺爺。 係俊爺爺啊，唔好啊，顏聯冇過時啦，而家要嗰啲。電台節嗰啲電視節目嘅主持先 hit 噶嘛，係嘛？係 啊。 又話咩九型人格啦、 嗯， 有咩嗰啲，我都要學翻呢啲。咁今日咧就有兩位感情受創嘅女士啦。 嗯。 咁啊有阿烏田心女士同埋 Anita 小姐。 嗯。 搞錯女士。 咁阿烏女士咧就係、是、一個強勢嘅女人，經歷感情嘅創傷。跟住咧就俾佢嘅另一半咧就作反啊，跟住咧就 你仲開心喎、啊、咁樣， 正，跟住咧，跟住就係啦，就玩完咗啦。咁啊Anita 小姐咧就因為佢太中意食呢個潮州粥啦，咁啊所以咧就頂唔順呢個福建鹹粥，結果咧就俾啲食物打敗咗，咁啊已經同居埋啦，都後屘就係一片坎坷啦，咁。第二節咧都係啲氣氛好慘淡，因為講緊啲唔開心嘅嘢。咁啊，頭先亦都講過下啦，女人最尾要點解要捉住個男人咧？咁啊，原因何在咧？咁如果冇聽到嘅聽眾咧，或者第一二節聽完之後有啲瞌眼瞓嗰啲咧，咁一定要倒帶聽翻第二節啦。第二節嘅尾段咧係好有呢、這個即係呢個參考嘅可用性嘅。 唔係值得參考。係 值得參考嘅性質嘅。咁另外咧，亦都係可以俾錢去報我哋嘅班啦。 嗯。 係咪啊？澳門把仔大人啦。 嗯。 就會教你點樣去出去溝仔啦。咁係咁啊嗱。講緊咧，我哋第一次開頭嘅時候咧，就呢個國內咧，咁啊而家係好多相親嘅節目啊，咁啊即係其實咧，就係嚟自咧而家國內咧嗰、那個男女咧嗰、那個有一個叫閃婚文化啦，咁就係即係好短嘅時間識，可能一兩個月之內結婚啦。咁另外咧就係即係講緊咧係嗰個交友咧個情況就好似人哋見工咁樣，包括後來玩完啦，跟住初步了解啦，跟住再係傾完之後咧就會逆轉啦，即係你揀公司，公司亦都揀你咁樣咯。咁跟住咧都係循住呢啲方式嘅啫。咁啊簡單啲講啦，咁即係譬如有我當啦，譬如有20個嘅女仔企喺台上面，大家咧眼前都有盞燈著咗嘅。咁跟住個男仔咧一路去講嘅時候咧，亦都會譬如係播翻一啲佢影片介紹個男仔係點啊，跟住咧等你同個男仔有深入啲了解啦，跟住可能會有啲對答嘅環節啦。咁最尾咧台上面譬如20盞燈，跟住有譬如色靜，有4盞5盞嘅，即係有4-5個女仔對呢個男仔有興趣咧，就倒翻轉啦，個男仔咧就去色靜其中2盞燈，跟住就2-1，就揀一個可以拖佢走啦。咁喺第二種啦，就係譬如話。台上面咧啲女仔可能識剩1-2個啊，咁啊出嚟啦，咁跟住照樣去揀啦。咁另外咧，咁啊個男仔上台之前咧，咁有唔同嘅節目，有唔同嘅方式，即係都係會咧揀定一個咧，就係佢第一眼就想同佢一齊嘅，即係叫做一見鍾情嘅對象先。咁、有啲可能係透過嗰啲什麼即係電腦嘅性格分析啦，跟住話啊呢個同你特別啱㗎，咁有啲咧就係直情俾個男仔揀嘅，你覺得邊個最靚？你而家撳個掣啦咁樣。咁啊即係等等啦，咁啊跟住去到最尾兩個結果嘅啫，一就全部人熄曬燈，個男仔好黯然咁走；二就係個男仔出嚟揀嗰兩個都唔啱，就揀翻佢第一個一見鍾情嗰個，結果俾人不走咗。或者第三咧就係從兩個剩低嘅女仔，或者再加埋一見鍾情嗰個三個咧，是但咧揀中其中一個，而對方又肯同你一齊咧，咁樣一齊咧就拖住手離開，就叫呢個牽手離場啦。咁啊呢種形式嘅節目咧，你哋覺得其實喺澳門有冇 market 咧？ 我覺得 係啊， 應該冇。 點解咧？ 因為我覺得澳門男仔太容易揾到對象，因為佢哋嗰啲節目，我覺得多數都係已經係剩女或者係好有地位，係嗰啲女仔嘅咯，即係好有地位，但係一直都識唔到男朋友。 我補充一下，其實呢類節目咧，好多參加咧都係年齡係即係嗰個趨向咧係25歲以上嘅，25up嘅，甚至乎有啲咧係可能係講緊30歲啊，30多歲啊，咁亦都有啲係單親家庭，即係譬如失婚嘅媽媽、單親媽媽啦。咁有啲咧可能係咧體型上，即係例如斯文文俊咁肥到極聽咁嘅，根本點睇都係溝唔到女嘅，好年輕啦。咁啊，所以搏下運氣，或者有啲咧就可能係佢本身係less 嘅， 或者俗稱嘅 tomboy， 咁而家咧佢就即係試下以 tomboy 出嚟，咁啊睇有冇男仔溝佢啦，咁即係好多我哋俗稱奇珍異獸嘅。係 啊 係。咁啊，不過咧其中一樣咧就係而家成日見到啊，就係話個女嘅可能係出親嚟咧，又話經理，唔係經理又話總監，一係又話自己係公司老細，就個個咧都係嗰啲大陸嚟計啊，叫白富美啊。白啦，即係皮膚白啦，富即係有錢啦，咁美啦，咁佢哋上到嚟好多時咧就又話，即係覺得譬如國內普遍收入啦，覺得即係好多時譬如嗱，有啲情況一個空姐，咁佢見到個上嚟嗰個參加個男參加者好後生嘅，廿四五歲咁樣，跟住佢話你而家收入幾多？佢話一個月有3000蚊咁樣，咁個空姐話我一個月都10000啦，你得3000咁少咁樣，即係會咁樣睇嘅喎。咁你覺得澳門嘅男仔你話好容易揾女仔啊？但其實我身邊認識得咧，即係單身嘅男仔有好多喎。 介紹啲俾我啦。 係咯，我都要。 介紹親俾你哋嗰啲都唔啱嘅。 你幾時有啊？ 又話呢個唔啱喎，嗱羅賓啦。 邊個嚟㗎？ 佢識㗎，福明啊。 可以了解一下先。 真係㗎？係 啊。 阿福明，你聽住，你執到啊。咁啊嚇，我身邊好多㗎，飛力啊。好多單身啊，司徒文俊啊。 其實佢哋都幾幽默嘅。 你講咩啊？司徒文俊幾幽默？ 佢哋都幾幽默。 可惜年紀大咗啲咯。再加埋傷殘人士，我50多咯，係啊，再加埋我傷殘人士揸拐杖咯，斷手斷腳咯，係咪同埋不舉咯，係最慘啊，手生怪咯， 唔知喎， 最衰嘅你。咁啊，Anita 覺得澳門係冇市場，因為啲男仔太易揾對象。 係啊。 咁我問你啦，你覺得冇男仔會去上節目嘅咩？ 有。 咁你覺得如果我揀呢個節目，先唔好講男仔啦，女仔你覺得我容唔容易召到啲譬如喺賭場做嘅女仔或者啲所謂剩女上去做嘉賓咧？ 有啊，肯定好多。 嗱，我問你啊，首先第一個問題啊，如果呢個節目係由司徒文俊做主持，你覺得有冇得做？ 有得做。 真係？ 嗯。 憑司徒文俊。 因為我司徒文俊肯定會。 係。 點講啊？佢比較容易啲，即係點講咧？唔識講。總之就一定有得做呢個司徒文俊，因為佢係好了解人咯，我覺得佢係。 係嘛？嗱 ，TDM 嘅朋友聽住，或者連翻澳門聽住啦。啊，要揾我。咁啊，阿博士認為呢啲節目喺澳門，你自己點睇？你假如澳門有一個類似《非誠勿擾》或者係澳門嘅匯報節目，你有冇得做啊？ 但如果上得去都係年紀比較類似話廿到問啊或者30多嗰啲咁嘅類型咧，但係佢會唔會即係本身澳門好似啲女仔上到咁上下年紀，好似比較保守咯？我驚佢到時係唔夠膽上去話參加啲咁嘅節目咯。 即係會唔夠參加者？ 係啦，即係好擔心。你知澳門㗎啦，即係索索埋埋啊，有咩共同朋友啊？你又識唔識邊個啊？邊個街坊個女啊參加咩節目咁樣噶嘛？你知澳門嗰啲嘢噶啦，即係佢 太細 啦，係啦，澳門太細，同埋覺得佢哋會覺得哇，好似好肉酸噶，哇，嗰個嘢咁大啦，年紀咁大，仲未嫁人嘅，咁即係會係咁，即係澳門即係啲街坊係會有咁樣。 依家邊個個女啊？嗰個烏魚心啊，上啲電視啊，跟住啊。喺度揀啊！即係你覺得會俾人咁？係 啊，會㗎， 係咪啊？ 跟住翻到學校咁點算喎？ 咁即係譬如 Anita， 你覺得上完節目翻到公司要俾人笑？ 真係會，真係會， 真係會 㗎！係啊！哎呀，你上去揀男仔啊？係 啊！ 咁即係你覺得就係因為澳門太細，所以搞唔掂？ 驚 有咁，你唔覺得會吸引好多喺可能喺澳門打工嘅北方佳麗會上 啊？呢、這個就會， 佢係攞南街澳門打工嘅，跟住上嚟想揾一個可以變成身份證， 嗯 呢、這個有可能，呢、這個會。 跟住，其次就係你所講嗰啲啦，可能30多歲，跟住可能經歷過感情創傷嗰啲30多歲單親媽媽或者乜嘢啦。 係咯， 會 唔 會咧？佢還掂佢都係帶住個仔咯，有乜所謂嘅？ 係咯，嗰啲咯。 咁跟住另外就係、是、即係你都覺得唔會有太多太後生嘅。 少，同埋本身靚女啲賭場啲大把仔追啦。 同埋其中一個 main point 咧，有好多國內咧上呢啲節目嘅女仔咧，佢抱住個心態，嗱我喺《非誠勿擾》企，哇佢全國唔知幾多億人睇嘅呢個節目，跟住咧我連續企10集8集，全世界都識我啦。其實好過我去即係發明星夢嗰啲啊，好過我去做啲咩嘅喎，全世界都識我咯，咁全個中國都識我咯，咁但係澳門嚟計冇明星夢法噶嘛，就算你上去睇完，咁啲人佢唔會因為咁而譬如我請你做 model 啊，因為嗱好多非誠勿擾嗰啲都係咧， 可能之後出道啦，叫佢做 model 啦，或者係你都知啦，譬如拍好多硬照啊、廣告嗰啲，咁澳門冇呢個出路啊嘛，咁真係上嚟就真心係求對象噶嘛，咁會唔會係所以又會少咁啲人啊？ 都會少啲嘅。 定係你覺得譬如我當一個單元，譬如我試，我淨係試五集，跟住咧就正式咧就公開上網，或者譬如去同一啲討論區多人合作，跟住正式去應募一啲參加者，男女都係。跟住咁樣去試，淨係試五集啫。你覺得咁樣個收視做唔做到一個喺澳門一個話題咧？ 可行性都好大。 嗯。 即係最緊要就係揾啱主持同埋個點樣執行。 因為始終澳門冇試過，同埋鄰近地區都未有。 喂，如果我嗱，我唔係電視台，譬如我一個 網站 製作公司或者網站。 O K 㗎， 跟住啲網站咪成日咧會揾嗰啲咩 cover girl 啊，或者係嗰啲代言人嘅。係。咁我而家我又整一個啦，跟住咧咁譬如我話咁首先咧。就是我哋個網站嘅，譬如我當啦澳門街麥卡三二一，跟住咧我係揾個地方係整一個咁嘅活動，跟住跟住再嚟到去再揾人錄低再擺翻上網，你覺得咁樣得唔得咧？ 都可以。 定係冇電視台咁，即係始終係冇咁大眾化咧？ 但係 po 上網都好多人會睇嘅，又唔會話擔心嘅。 即係都會好多人覺得過癮嘅， 係啦，因為未試過啊嘛。 因為而家咧講緊國外咧，就好多係嗰啲其實點解上台去玩呢，就係、是、你要俾錢做嗰啲交友會、交友網嗰啲。 哦，咩百合網？ 百合網啊，咩真愛網啊，咩情緣一線天啊，有好多㗎。就係你去做嗰啲會員咧，可能二三千蚊人民幣，跟住咧佢就會推介你上節目度玩啦。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咧，當中係牽涉好大個嗰個人同人之間嘅生意嘅，即係呢個係一個商機，但係我係有睇到，但係我覺得喺澳門咧就有種好怪嘅阻力，可能會未必做得好咯。嗰種阻力就係、是、你講第一可能太細，啲人怕醜係咪？咁另外第二就係、是究竟係即係啲嚟嘅人嘅質素。如果你話譬如我清一色。十個有八個都話係大陸女仔揸雙程證嘅，咁呢個節目就冇意義。咁如果十個有八個入面都係一啲上咗年紀嘅剩女都冇意義，咁係點樣可以平衡到係譬如各方面？ 咁咪造假咯？ 又去揾啲 model 上嚟？ 揾一兩個得唔得啊？ 即係又揾無論位 先。咁其實你呢啲其實呢啲嘢始終有肯定有啲即係點樣講？肯定做妹㗎啦，有啲成分。 都可以嘅，即係叫啲 model 公司出啲 model 咯。 你捉兩個上去做咪得咯？ 咁又係，都可以。 其實都唔一定嘅，有時啲男仔反而中意啲比較即係個樣平凡啊，或者係即係佢唔一定話介意佢係大陸嘅。 但係喂，其實我想問一下咧，你哋嘅覺得啦、其實呢樣嘢嚟嘅應該係。個男嘅上去俾一堆女嘅嚟到去揀啦，但應該係一堆男嘅上去，跟住一個女嘅上去俾一堆男揀咧。 哇，幾特別喎、啊！即係好似咩瑞林百女挑一咁樣。 係啊，即係喺澳門應該係行邊種方式咧？一個男嘅上去挑咁多個女嘅，定一個女嘅上去挑咁多男咧？ 誒，應該倒翻轉喎。 即係點啊？ 即係一堆男揀女咯。 一堆男嘅上去挑一個女。 係啊係啊係啊，會好玩啲喎呢個。 跟住即係睇下去到最尾有即係個女有冇俾人熄滅曬燈咯？係 啊係。 但係如果俾人滅曬咁，咪好瘀咯？ 係好瘀 嘅。即係譬如嗱，阿邊博士充滿充滿野心、充滿戰鬥力咁上去，跟住諗住去到最衰都起碼有三四盞燈啩，結果去到最尾完全一片紅海喎。咁跟住你會覺得？好受創啊！呢、這個精神，我覺得哎呀，呢集先嘅唔好出街求啊你啊，係咪咁樣咧？我出街我仲使出嚟見人， 咩跟住咩？嗰個孟爺爺就會話放心啦你個微博今晚就會爆曬，好多男仔會追求你 啊！係啊，思考老師，思考老師就會同你講唔緊要啦，你今晚嘅微博係啊，你唔係我哋啲唔興微博嘅，你今晚嘅 Facebook 咧就會有好多人嚟加你㗎啦。咁跟住咧，而家呢一刻嘅失敗咧就唔代表。往後乜嘢嘅係咪？咁但係呢啲説話講完講咧，個心會唔開心，係咪先？ 跟住仲要播啲好傷心嘅歌嚟走咁樣。 是不是你？係咪嗰啲啊？ 係咩？ 我當初 失敗離場嗰 啲。係啊，失敗離場。 唔係，因為我睇完咧感係即係呢個感慨，因為開頭咧係阿慕容偉雪佢叫我睇啊，佢話佢有時佢冇嘢做嘅就開 YouTube 睇，咁跟住佢叫我佢介紹我睇先。我開頭我冇諗住睇啊，純粹了解下佢究竟睇啲咩嘢啦，咁跟住睇睇睇下咧，睇到自己上癮。我早排咧即係試過。好唔開心咧，跟住冇嘢做咧，一個人又唔想同人傾偈喎，跟住喺屋企咧睇完呢個台睇第二個台咯，可以喺屋企睇十個鐘嘅睇呢個節目咯，係啊，跟住即係周圍睇暈曬咯，咁但係我又未去到話，即係佢有啲又睇到有個女仔上企咗好耐啊，唔得，跟住咧啲大陸嗰啲好誇張噶嘛，又話要畫素描啊，又話要自己整份禮物，跟住南京飛去北京揾佢嗰啲咧，好癲噶嘛，但我未試過咁樣咯。但我覺得咧，入面係有話題嘅，同埋其實咧，入面我覺得咧，其實嗰種main point 咧並唔係咧，即係我覺得呢個節目啦，邊個同邊個一齊咧，這個絕對咧係個佢哋想做嘅嘢，但係唔係啲人睇嘅重點咯。啲人嘅心態其實香港同澳門都係咧，第一種食花生文化。佢中意睇啊，睇你，哎呀，睇下呢個奇離怪兽，俾啲女筆先，跟住睇下睇嗰條女又串啦，睇下佢點樣收皮先，即係啲人咧就有種睇戲嘅心態。咁第二種咧就係入面咧，其實你見到咧，佢哋好多時啲對話或者講嘢咧，係講好多其他人生嘅道理啊，包括又話對人生睇得好灰啊，又話有好多即係啲唔同嘅即係嗰個對人生嘅睇法啦。其實衍生咗好多嘢出嚟，包括就係其實喺國內你見到其實一個問題啦。喂，我住北京，你住廣州，你可唔可以為咗我過嚟先？咁跟住，即係你見到係當中就係講好多嘅遷就同埋包容嘅元素入面，即係究竟而家呢個因素點啦？咁但係澳門係最簡單㗎啦，喂，我住筷子基，你住新馬路，咁為我過嚟，梗係可以啦，澳門咁細係嘛？係 啊。 但係其實呢樣亦都係咧即係正如你話想非誠勿擾，全個中國嘅人都睇呢一集，多13億人入面有3億睇呢一集，但問題咧？3億人睇完之後咧，你出到街可以認到你嘅幾多個人啫？真係再過多兩個禮拜忘記曬咯。澳門咧可能咧就係真係地方細，好似以前咧可能喺啲電視台搞嗰啲咩天才表演咧，上跳隻舞咧，可能隔5年10年後咧仲有人講：咦，你嗰陣時咪上電視跳嗰隻舞咧？澳門係咁噶嘛？咁所以可能當中有呢、這個嘅即係呢樣嘅因素咯。咁但係我係有諗過㗎，即係我覺得當係一個特別嘅環節 special event 搞幾場，我覺得係有得做嘅。咁最緊要咧其中一樣嘢嚇，你覺得睇啲人咧，譬如啲男同女喺度你講嘅時候喺度所謂串嘴啊，你串下我，夾下你啦，其實係咪一個樂趣嚟嘅咧？ 係啊，好開心㗎！ 即係看到啲人啊喺度互相攻擊， 係，同埋有陣時咧，佢條片都未播曬，啲女就會熄曬啲燈咯。跟住我就會鬧，跟住會鬧佢啦，話好心你啦，睇曬條片先，即係先滅燈啦。 你有機會玩咧，你唔好人哋個嘉賓一上嚟見到人哋沙畫啊，冇頭髮啦，跟住即刻又入面燈啦。 哦， 係啊，咁啊，問下兩位啊，假如嚇你哋係一個參加者咯，咁而家上到去，咁啊，咦？被人牽手啊，跟住有個男嘅，咁你覺得之後你會係牽完手之後啊，佢純粹係佢上嚟呢15分鐘，你透過短片或者其他嘢而同佢牽住手離開，咁你會即刻係當佢係即係同佢拍拖係一個男朋友嘅狀態啊？定係只不過呢度牽手出到去都仲係當係 friend， 跟住要去慢慢所謂去了解佢咧？ 可以。 了 解的朋友，即可以進一步交往的、 即只不過是那個時刻因為劇情所需跟他牽著手離開， 那不是的，那我覺得有可能發展你先跟他牽手、就是你沒可能為什麼要拖他， 即叫做有好感，但是如果譬如個男仔他說、喂，既然你已經上節目我們牽著手了，那你現在就直情當你是真的女朋友這樣，那你會接受不到？ 我可能接受不到咯。 你噶，我堂堂個博士，係咪啊？ 咁幾成都咁講噶嘛？ 唉，講笑嘅，有啲歡樂氣氛啊。 哦，咁其實嚟講，佢認為啫，但我唔等於我認為噶嘛。 係咪啊？ 係啊，咁你始終都要了解下先啦。 點都要調高下嚟買先。 唔係調高，你睇下即係可唔可以？ 先俾個下馬威佢。 睇下佢性格係點。 即係性格啱唔啱自己咯？係啦。 屋企人點啊？ 屋企人應該唔會反對嘅，我屋企。 Anita， 你覺得如果你就譬如你上去呢個節目咧，先唔好理啲同事會笑你啊。 嗯。 你覺得你自己會唔會覺得唉，你要對住咁多人，跟住又要俾個男仔拖走，會覺得好好尷尬咧？ 唔會喎，反而係 好開心 喎。 喂，如果譬如有個男仔，佢話佢見你企咗喺度5、6集啦，跟住佢真係又話畫咗你個樣啊，又話咧一直留意住你啊，又話喺Facebook 度已經 at 咗你啊，又話成日又讚你幾十萬幅相啊，你會覺得好感動咧？ 會㗎，會㗎。 即係譬如有個女仔，唔係有個男仔，佢真係上嚟，佢話Anita。我留意咗你好耐㗎喇，你 Facebook 呢啲相呢我逐張都睇晒，我又留意你鍾意食乜嘢，跟住點點點點點，跟住冇會就算你唔係咁愛佢，你都會俾佢感動到。 會呀、啊、真係會感動。 咁嗰一刻嘅感動而俾佢拖咗手離場，會唔會其實係都係唔足 夠。即係如果佢，即係我覺得如果佢真係咁鍾意我，我真係會俾佢拉走㗎。 即係就算你唔係咁鍾意佢，但你都會因為感動而同佢一齊。係 呀、啊。 咁你覺得因感動而一齊係咪真正嘅愛？ 唔一定，但係至少我覺得佢係、即係起碼佢係真係有愛過 我。佢有愛過你， 係啊， 咁係咪就合乎咗？ 因為我覺得佢咁多個女仔，佢都唔睇咁樣。 合乎咗你講嗰句話係佢愛你多過你愛。 係啦係啦， 即係中咗呢個 point 先，係咪啊？ 嗯，咁再睇咯，再相處下。 博士啊， 我啊，如果講愛嘅話，其實我覺得係唔會傷害對方咯。 唔會傷害對方。 係啊。 咁如果譬如有個人咧，你假設你喺上面企啦，跟住咧有個人啦，哎呀，我見你企咗咁多集，跟住咧我又畫你個樣啊，跟住我又研究過你發表嘅邊一篇嘅論文啊，跟住又喺又我又研究過你其他嘢啊，跟住咧但係嗰條友咧同你個相差好遠嘅，即係譬如個條件啊，唉，佢只係個即係好低下層嘅，收入好低嘅一個人啦，咁個樣又唔得啦，甚至乎咧佢唔合乎你原則，譬如話佢好瘦又唔夠高嘅，咁你會唔會既然係咁都輸尊降貴啊？ 咁又唔會嘅。 即係感動還感動，但係就唔會因為咁而試下同佢一齊。 係啊。 亦都唔會俾佢牽走。 都唔會俾佢牽走。 即係好直接問你太矮啦，你太肥啦，係嘛？ 即係會係咁，因為始終你自己有要求㗎嘛。係。就算佢中意你啫，咁你都唔一定要接受佢㗎嘛，係咪？ 喂，咁其實你覺得女仔嚟計咧，一個維持即係自己好刁蠻任性嘅女仔，其實係咪係有佢吸引力喺度啊？ 而家除咗年紀長大咗，其實應該唔會再刁蠻同任性咯。 但係你話你好強勢啊嘛？ 之前啊嘛。 咁如果你覺得而家即係一啲好強勢嘅女仔咧，會唔會係都會係特別吸引人嘅咧？ 睇點樣？其實我都係一個一粒一突嘅組合咁樣會好咯、 啊。一粒一突即係有咁強勢嘅女仔就要有個人去遷就翻佢。 即係有個弱勢同強勢一齊。 你信唔信一個人係愛你可以真係就你一世？ 唔會，始終會一日會爆。 佢會爆嘅。 係。 咁如果一個人佢一直對你好好，真係無條件對你好好，咁會唔會跟住你會又諗啊？係佢肯定又係假㗎啦。 咁又唔會，咁你會感受到㗎嘛？ 我識有個女仔，即係我身邊有啲女仔，唔係一個，其實有幾個都係嘅。佢、每一個男仔佢都話嗰個人咧對佢差啦，每一個咧對佢好嘅都係扮俾其他人睇，每一個咧都係虛偽嘅。但我每一個我都會同佢講，佢扮嚟有咩用先？佢要俾邊個睇？佢話俾人哋知係佢對你好好，咁又點樣？有獎勵啊？有錢收咩？點解佢要扮咧？跟住佢話：我唔知道，總之覺得佢好假咯。但我真係唔知點答佢。我身邊識啲女仔真係咁嘅。 可能之前受傷過咧，即係唔夠膽再傷。 我開頭都覺得係，我開頭都覺得係，但我慢慢發覺其實佢亦都唔係真係受過啲咩傷啊。 係咪自我保護強咗？因為傷害咗一次之後。 我亦都唔知道，因為我覺得好怪啊！你講自我保護強，你而家已經身邊有個保護力強得咁犀利嘅人，你仲點會驚自我保護呢個問題啫？使乜要自我保護啫？即係我覺得好怪嘅，開頭我會覺得啊，係因為發生咗啲事而唔信任人，但慢慢我覺得唔係喎，我即係唔係 佢仲未走出個陰霾啊？ 咁點解會有個陰霾先？ 咁肯定有好觸碰佢好傷嘅地方啦。 咁如果問題冇嗰下先恐怖啊嘛？ 哦，咁佢比較特別咯。 我唔知啊，我發覺我身邊有即係都有一兩個。 我唔係啊嘛。 你唔係。又温柔又好又強勢，適當時強勢，適當時小女人，簡直係女人嘅典範啦。 哦，多謝你。 不過冇人識得欣賞嘅。係嘅，你好啊，條件都好啊，樣又靚。身材又好，又唔肥，又冇歪歪肉，笑容又可親，係咪先？眼袋又細，係咪？化妝同唔化妝一樣，樣都係咁靚嘅，係咪先？簡直就係玩味。不過好似未有人識欣賞。 好快食，好快。 你使唔使減吧？ 好快。 哦。 你我而家俾五分鐘嘅廣告時間，你公開徵婚。 徵婚啊？ 係啊。 好啊，咁我要啊徵婚，我都講咗我的內容咯。 你介紹一下自己先啦。 我叫烏田心，大學裏面一個小小的教師，跟住冇不良嗜好，跟住為人樂觀開朗，算唔算可愛啊？嗰啲叫做唔算得可。 我哋婚介，我哋啲婚姻仲介所係唔會評定係。 咁要求大嚿咯，高咯，有責任心啦，跟住有上進心啦，同埋顧家咯，即係譬如等發展嘅話，希望佢顧家咯。 咁你可以為對方付出啲乜嘢咧？ 我會付出㗎，你冇話我覺得我講字唔會付出，其實你付出唔需要話俾人知㗎。如果你往往要話俾人知嘅話，咁你呢啲唔叫付出啦。 咁現階段嘅你可以為對方做啲乜嘢咧？ 佢都未出現。出現咗先啦， 即係你抱住個心態就係要人哋付出咗先， 跟住再。唔係人哋要付出啦，要一齊噶嘛，唔可以單方面噶嘛。 但係徵婚咧就唔可以咁樣喎，徵婚你應該俾一啲係令人覺得你吸引嘅地方。 我咪頭先咪講咗咯，你又話唔係。 我睇唔到入面有咩咁樣，你真係要話有穩定職業啦，有唔同嘅物業啦。跟住 呢啲我都有啦， 係咯，你要講出嚟 啊！咁我有一個，哎呀，啲仔聽我會驚㗎，你明唔明啊？哇，你咁勁，我都唔會黐埋你，我都追唔到佢㗎啦，會咁樣㗎嘛。 所以去到而家都單身，就是、因為太勁，外形太完美，條件又完美，太各方面都太高，所以咪寂寞。 係咯，所以咪驚咯。 所以就驚。Anita 咧，如果我而家俾幾分鐘時間你，你徵婚，你會點講咧？ 我會話我俾你頭啦，咁我入得廚房，出得廳堂。 啱嘅，佢煮嘢係一手嘅。 只係想揾一個對感情專一，可以簡簡單單生活嘅男仔。 因為我哋讚記有時冇廚師都叫佢幫手頂一陣。咁啊，係揾個簡單嘅男仔。 係啊，對感情專一，想組織家庭，好簡單嘅男仔。 要唔要有咩高度啊？ 唔使啦， 身形啊，風度啊。 唔使啦，最近要愛，係咯，愛。 你覺得如果一個男仔冇口才冇錢財， 唔緊要， 得唔得咧？ 呢啲反而更加好，因為佢嘅即係外界嘅有 啦。你呢個係錯啊！ 係啊， 有錢一樣可以嫁，冇錢依然都可以照顧。 但我媽咪話有錢男仔即係容易學壞，會快好多咯。即係男人係冇有錢。 咁如果冇頭髮冇腳髮冇辦法嘅男仔， 都唔緊要。 真係啊！ 真係唔緊要。 啊，斯文文俊。 因為呢啲嘢會隨年齡會改變嘅。 真係啊！ 係 嗱咁樣講啦，老生常談啦，有錢嘅男人冇問題啊，識得怕男人嘅老怕女人嘅唔係怕老婆嘅男人咧，先至係堅嘅，知唔知啊？ 嗯。 所以咧，你一係就強勢到。女王咁樣，好似我咁樣。如果假如斯文文就係個女仔咧，就係個女王嚟嘅。係 啊。 跟住咧，一係咧就。 你治唔到我嘅喎，治唔到我。 你係男人，我唔會要你啊。 講真。 嗯。 點解？ 唔好玩咯。 係啊。 係啊，即係覺得個人係好死固固咯，唔好玩咯。 係咩？ 係啊。 我第一次聽有人咁樣同我講咗。 係咯，自我唔好玩。 哦。 係啦。不夠幽默， 好傷心。 自認為好風趣都唔係，空洞內心。 佢唔識欣賞你啫，得閒識欣賞你。 Anita 都唔會嫁。 哦。 太好，冇主見。 嗯。 太温柔，太容易俾人恰咯。 係。 如果係男仔，佢最多係我觀音兵。 嗯。 係啊，真幾好啊！攞做觀音兵唔好咩？ 咁啊 係。我好肚餓，啲頭頭買嘢食過嚟，好嘛？幾好啊！我唔理啊，你翻工你都要買嘢食俾我先㗎。 嗯。 係咪啊？即係我係男，唔係我係女嘅話，如果佢係男，我一定會咁恰佢咯。 嗯。 係啊，其實咧，男嘅即係俾男仔聽咧，做觀音兵係冇問題嘅，但係做一個有質素觀音兵，唔好做 cheap 呢個身價。 嗯。 如果唔係咧，你乜嘢你都去奉獻俾你嘅女神咧，係無條件咁樣咧，佢一直恰開你咧，你就會個自身價值越嚟越低，跟住就會只會自己唔開心咯。 嗯。 係咯。咁啊，好似施浩文俊咁，係一個永恆嘅感情失敗者，痛苦。咁啊，哇！今集其實嚟到呢度差唔多時間，咁今日好開心啊！第一節啊，講呢個維持感情嘅要素啊，跟住又講下呢個感情價值觀啊，咁啊，最尾我哋真係終於拉到啦！澳門搞呢個相親節目嘅可行性，咁、啊，我哋分享下感情呢啲咧，應該即係睇下試下今集嗰個反應點。 嗯。 好咧，我哋定期又揾啲唔同嘅人。我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 跟住下次我揾一啲身邊單身嘅男士上嚟，跟住我哋咧，好似啲相親節目咁，跟住咧我哋互相講下喎。 有冇我份㗎？ 有，實有咯。你要邊啲啊？ 我陣間私下先同你講。 我同你物色啲獵物上嚟俾你咯。係 咯，好。 睇開唔開到餐咯。 好 啊。啊，咁啊，今個禮拜節目嚟到呢度啦，咁啊，最尾同大家講聲拜拜啦。 拜拜。